反对在南朝鲜部署萨德和平行动26号在美国防部大楼前举行，由南朝鲜的制止部署萨德全国行动主办，有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和原佛教各团体等一些团体参加。